们的美，来自王力宏啊。我们想说，不管颜值高低，只要是为了自己的梦想，每天都会认真生活的人，一定都会是最美的，是吗？只要你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在学习中奉献了自己全部的力量的人，也都会是最美的。你明白了吗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Hello， 我的小伙伴们，我是春辉。那我们总是在感叹，在偌大的城市里边，有的时候呢就找不到一个可以惺惺相惜的人，有的时候呢会发现自己的内心呢是非常的孤独的。那但是既然选择了远方，既然来到了这里，那我想慢慢的你一定可以融入其中，还会找到自己的乐趣所在。所以呢，下面这一首歌曲来送给大家，希望大家都不要着急，戒骄戒躁，慢慢的享受生活。许巍，时光。

歌曲当中唱，平时我们也在说，当你孤单的时候，你到底会想起谁呢？那么青春呢，真的是一闪而过，孤单的日子呢，也会越来越多。那所以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唱的是孤单，但是呢，我们希望听过之后呢，能够让自己少一些孤单，而且希望这样一首歌能够给你带来更多更多的安全感。来，江栋梁，当你孤单时，你会想起谁？ 你的心情总在飞，什么事都想去追，想抓住一点安慰。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你的心那么脆，一碰就会碎，经不起一点风吹。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但是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谁也不能永远陪谁。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面对，不只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你的快乐伤悲，只有我能体会，让我再陪你走一回。事都想去追，想抓住一点安慰。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你的心那么脆，一碰就会碎，经不起一点风吹。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但是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谁也不能永远陪谁。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面对，不只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你的快乐伤悲，只有我能体会，让我再陪你走一回。伤悲，只有我能体会，让我再陪你走一回。 不管听这首歌你想到了谁，他一定都会是你非常信任的那个人啊！因为呢，人在寂寞的时候呢，当你想倾诉心声的时候呢，总会是让自己觉得最值得信赖的一个人啊，是一个真正会花时间来陪你的人，你说是吗？好了，下面呢，我们来继续听歌。那这首歌曲呢，也非常适合送给那些失恋的人来听哈。其实呢，失恋这件事情呢，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啊，你可以哭，也可以闹，但是呢，当过去之后呢，还是要振作起来，赶紧遇到下一个对的那个人，所以这个时候确认一下眼神，来听一下这样一首歌，来自林俊杰的《醉赤壁》，听听看吧。 落叶堆积了好几层，而我踩过青春，听见前世谁在泪雨纷纷。

歌曲，它的内容和形式都非常的丰富，因为有圆舞曲，有儿歌，还有北京民谣的，我觉得是非常的丰富。因为我们以前听到的很多这些大碗茶的这些都是很有京腔京韵的歌曲，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不同了，我们需要更多的这种流行的元素或者叫时尚的元素融入到我们这个歌曲当中。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自今年2月启动以来引发关注热潮。征集组组长、北京音乐广播台长陈晶英介绍，本次复评工作从50首入围作品中选出20首歌曲。 那今天这个复评大家也听到了，这50首近20确实是宣传投票还有这个群众参与的这个热情来看，大家很关注这些歌曲，而且效果反响很好，好多歌曲呢应当说到现在已经耳熟能详了，所以这点呢虽然我们付出了不少吧，觉得还是挺欣慰的。 复评工作结束后，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中评也将于近日举行。最后来关注，本周六日大型原创励志探险亲子剧《爸爸的航海日志》将于北京欢乐谷华侨城剧院拉开帷幕，邀请大朋友和小朋友一同前往魔幻世界梦之海，开启全新的探险之旅。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高丽灯具港年底收官，12月16日，奇幻儿童剧砸蛋送金条，满额享惊喜，多重盛会等你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进出京双向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2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颠覆常规，感受音域时空的极致快感。Let's go. 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当点一直的注意， 我 不要王子姑姑身后的故事，梦幻不是，我不希望你是王子，因为瑰丽童话结局为战而死，故事开端结局回应你也真实。 Thank you. 人刺耳的声音，我不听我不听，偏偏我又容易受影响，容易伤心， 没有用， 微笑的表面不停骗自己，他们的语气好像攻击，自卑的心理四年来带着各种面具想让你我孤立，莫名其妙的话语，莫名其妙的话语如同沙子掉进眼里不用哭泣，莫名其妙的话语，莫名其妙的话语不如下当点一直的注意，我不要忘自古古时候的故事，梦幻故事，我不希望你是王子，因为瑰丽童话结局为战而死，故事开端结局回应你的真实， 这样的一首歌《骑士精神》是来自 Jolin 在《看我七十二变》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啊，让我们就突然感觉到了一个不太一样的蔡依林啊。其实呢，在这张专辑当中呢，周杰伦呢还为他写了其他的两首歌，还有《布拉格广场》，还有一个就是《说爱你》。那所以说呢，在当时他只想做一个女王，一个享宠公主，两个人就此呢就分道扬镳了。所以我们总是会说一切的事情都交给时间吧，而今天的他们都彼此有了各自的幸福，而且在自己的心路上一路的闪闪发光，值得庆幸，值得为他们点赞，对不对？好了，我们也希望两个人能够有更多的合作的作品出现。好了，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新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掌声有请。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五条人推出了新歌《深圳的街头》。作为一支来自广东的乐队，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写广东的街头。之前写过家乡海丰的街头、广州的街头、东莞的街头。这一次，他们一步深圳，在深圳的街头停留驻足，一直唱歌到天亮。把这首歌献给深圳，也献给每一个在街头游荡的青年人。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五条人《深圳的街头》。 耀眼，照得我心慌。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你知道的，你清楚我在说什么。我很想很想亲吻你的脸。就在深圳的街头，就在深圳的街头，深圳的夜晚，从北国之春到夜色阑珊，我的世界，我的青春，我们可以一直唱歌到天亮。 就在深圳的街头，就在深圳的街头。飘荡，感觉就像那梦一样。你笑起来，哭起来都漂亮。我永远永远记得那些瞬间。就在深圳的街头，就在深圳的街头， 你们都怎么了？都抑郁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我们说有的时候呢，女生对待感情的态度呢是勇往直前的，不在乎结果，但是反而呢男生却是理性思维包裹的，他们在做一件事情之前呢就会更善于先进行一个计划。所以有人说男生呢是理性生物，而女生呢则是感性生物了，那这可能就是男女之间最大的思维差异了，你说呢？ 机会也明白其中滋味，付出的从来不会等于收回，我却还在等待着谁呢？ 曾经为爱憔悴，爱情里好人总比坏人狼狈，我却还是学不会狠心对谁。 男人男人，多希望你是好人，多希望用你的真让我不 答应做个好人，我答应用我一生。 也曾经为爱憔悴，爱情里好人总比坏人狼狈，我却还是学不会狠心对谁。 男人男人，多希望你是好人，多希望有你的真，让我不必再心疼。 女人女人，我答应做个希望你是对的人。 速热的人也会速冷，慢热的人呢才会最长情啊！那这句话呢，我觉得要送给所有慢热的人，都是一句非常好的自我介绍哈。那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一个人对待感情上呢，如果能够很快就和人熟悉起来的话呢，那么也会和他很快的冷淡下去。而一个人呢，如果对一个人很慢热，那么一旦情感建立起来之后呢，就会专注于这段感情，显得是更加的长情了。但是呢，任何事情都是没有绝对的，只要你遇到了那个对的人，不管是速热还是慢热，都可以很幸福。你明白了吗？ OK， 战马能量音乐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莫文蔚的一首歌，叫的是你给我多少时间。那到底每天你会给自己留多少时间来享受自己真真正正的生活呢？是值得思考一下咯。好了，那你慢慢思考慢慢规划，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晖，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战马能量音乐，我们明天见，拜拜。 到底要多少时间才能真的互相了解？哦嘿，到底要多少思念才能抓住你的视线？我就在你的身边，却又隔一光年，究竟只差一瞬间或永远？爱是两个人的原野，可我一个人守夜，什么过眼，在你才消失一切。就在你的身边，可是你看不见，究竟要走到海